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北京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本市部分地区飘起了小雪。本周北京开启了制冷模式，天寒地冻。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1月21号晚8点多到今天早晨前后，北京部分地区迎来了一次小雪天气过程。根据市气象台目前掌握的气象资料，截止到1月22号凌晨5点，自动气象站观测到有降雪量的是门头沟区、延庆区、昌平区、怀柔区、平谷区和密云区。在通州区和海淀区等地，人工观测到有雪花飘落，但气象站暂未观测到有降雪量。这样的小雪还不太能满足大家打雪仗、堆雪人的愿望。市气象台1月21号下午5点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1月24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最低气温低于零下10摄氏度。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今天天气继续保持阴沉，白天的最高气温下跌到了零下3摄氏度，也拉开了冷冻周的序幕。冷空气将在明天强势来袭，本周中后期本市将有连续多天最高气温维持在冰点零摄氏度以下，预计平原地区平均气温较历史同期将偏低，而且将有持续的偏北风，增加了风寒效应。总体来看，本周白天最高气温只有零到零下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零下8到零下12度之间。 继续关注出行消息。北京市交管局发布出行提示，本周中小学陆续放假，工作日早高峰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将逐步减小，各大滑雪场、冰场仍然是周末出行的热点区域。随着寒假到来，北京将迎来大学生春节返京出行高峰。北京公交集团试点开通了由学院路、良乡大学城直达北京站、北京西站以及北京南站的四条高校春运专线，方便师生春节前离京出行。再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由多明戈领衔，法语歌剧指挥帕特里克·富尼耶执棒，世界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担当导演、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的国家大剧制作歌剧《泰伊斯》将于2月2号到6号在大剧进行首轮演出。从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再度亮相小剧场舞台，在新年前夕为首都观众们呈现具有时代特色的老舍喜剧佳作，以幽默诙谐、热辣风趣的舞台演绎，审视当下社会关于人性、欲望、利益、职责的核心命题。法国浪漫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将于2月10号、11号再度登台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自己音乐生涯40周年的浪漫辉煌音乐会，为喜爱他的中国乐迷们奏响动人旋律，庆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看看东五环的情况。现在从化工桥到五方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行不畅。 另外化工桥以南由北向南的方向同样也是受到事故影响，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我们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书房这个空间。那在书房里边呢，就免不了爸爸妈妈们要处理一下自己在单位里面没有处理完的工作，那孩子们呢要在书房这个空间做完在学校没有来得及做完的作业。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欢迎一下他们。来自于上文金泰的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上文金泰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哎，刚才说到了，你看书房这个空间，爸爸妈妈们要做些事儿，孩子们也要在这个空间里面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一个概念，就是咆哮妈妈和咆哮爸爸的概念。我们先来说说吧，为什么好像孩子们进入到就是由幼儿园这种疯玩的状态进入到小学这个阶段，开始有一些硬性的作业的时候，爸爸妈妈们就会莫名的焦虑，然后变得很咆哮的感觉了。 嗯，那是因为在幼儿园，虽然孩子可能也要学习一些数学呀或者语文的初步的知识，比如说数学可能幼儿园的老师要带着学习一下10以内的加减法呀，语文学习一下汉语拼音呀，但是呢幼儿园的学习呢它没有一个考核，也就是说孩子你会了更好，不会呢也可以原谅。而到了孩子上学之后呢，他所有学的功课在期中和期末的时候他都要有一个分数的考核了。尽管现在呢我们有的学校呢在一年级和二年级呢他实行的是乐考，也就是说没有特别像我们以前卷面上给你打100分99分，但是呢这个乐考呢也是有一定的成绩的评定的，所以牵扯到成绩的时候呢可能也就牵扯到了家长的脸面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咆哮爸爸和咆哮妈妈， 牵扯到他们的神经了感觉。 对， 但其实啊你说这个父母的面子是一回事儿，因为真的是寒假之前这个分儿到了春节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我小时候也有这个经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觉得父母从长远看他们也是真的希望孩子能够学到东西，他们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跟踪我们在学校到底学到了什么，好像他就会用这个最后能够做对几道题来判断说孩子是否掌握了，是不是真的学习到这个知识。 嗯，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如果有经验的或者一些懂教育的爸爸妈妈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明白，在孩子一二年级的时候其实分数对他来讲呢有很多的虚假性，同时呢也不是最重要的。而在孩子一二年级的时候呢是培养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的最佳时期，这个才是家长应该最应该关注的。 哦，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嗯， 是的。 张丹老师对于咆哮妈妈们和咆哮爸爸们也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我先继续刚才脸林老师说的学习习惯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机构有一个六年级的小朋友，北京重点小学的，他妈妈爸爸现在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完全不用管他的学习，他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一名，这次寒假考了295.5，他自己觉得不好，他觉得他不应该扣阅读理解的语文阅读的分数。然后我们也跟他妈妈去分享，他妈妈说，我只在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狠抓了他的学习习惯，他妈妈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的女儿回家跟我说，他说妈妈你不管我的学习，但是呢你管我的习惯，在这方面比如孩子晚起的习惯，孩子自己认真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等等等等，就是妈妈在关键的时候抓对了。然后不是因为咆哮妈妈和咆哮爸爸，其实我前两天我的朋友圈我转发了一个，现在都不仅仅简单是咆哮妈妈了，妈妈爸爸因为孩子辅导功课，爸爸跟妈妈吵架争执，有一个爸爸竟然喝了农药，这是真实的，然后爸爸就送医急救了，真的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孩子的学习，在学校的学习状况严重影响到了一个家庭的和谐程度，所以对整个家庭的和谐程度都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到底我们家长是不是应该管孩子和陪伴，就是我们认为陪伴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定是必须的，如果家长完全放养，这种时候孩子完全没有约束，只有学校的教育，放弃家庭的培育这一部分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培养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像脸林老师刚才说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培养好他的习惯，那他的3、4、5、6年级甚至初高中，他养成了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之后，他就家长不用很担心了，他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并且他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这样良好习惯养成，他的成绩已经有一种突飞猛进，在全班是领先的，那么他始终会有这种持续的荣誉感，那么他学习是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其实这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培育孩子在学习中可以得到主动的，通过主动性获得荣誉感，我们就说他进入一个良性的好的循环。那么孩子并不能通过这种积极主动的学习从学习中获得荣誉感，那么孩子在学校整体的环境他是很难受的，那么就这种情况我们就变成恶性循环了，孩子可能会逃避学习的这种状况，那么家长就不停的督促，然后孩子就越来越逃避，这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抖上来就跟大家说这个咆哮妈妈和爸爸的事儿，很多的父母如果没有关注朋友圈这些信息，就说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大概的意思就是，前一段在朋友圈里面很热闹的在讨论关于辅导孩子学习这件事情，本来呢，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可能都是很理性很温柔，然后跟说话都是有自己的节奏的，但是一遇到辅导孩子这个事情就莫名的就很容易这个蹿火的感觉啊，然后动不动就要咆哮，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开玩笑叫这个状态里面的爸爸妈妈们叫咆哮妈妈和咆哮爸爸。那刚才两位来自于上海金泰的老师都跟我们解释了一二年级小学一二年级这个阶段其实也是从幼儿园过渡到正式学习的这个阶段很重要，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到底怎么样在居家的环境里面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在学校里面你确实家长是没有办法帮助他的，这部分交给老师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我们居家生活空间书房这个空间里面请到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是要不要辅导孩子做作业，怎么辅导他们，同时怎么样在一二年级就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呢？好，有一位朋友在回忆他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寒假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中国家庭很多的普遍的现象。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现象好不好，怎么去告诉家长们用一个好的表达方式。他说小时候呀，就是他姑姑过年到奶奶家就经常跟他说，你要是考了200，我就给你买什么什么什么，哎，就许愿式的鼓励。哎，这个好像也很容易在家长当中形成，就是给他压力嘛，也给他动力啊。就如果你期末考了200，考了300，我就给你买什么；如果没有达到，我就怎么样。这个要到底应该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奖励这件事情。 其实任何一种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太好的一面。那么许愿给孩子一些奖励，其实这种激励呢或多或少还是应该有的，但是呢看我们这个奖励和激励呢，其实更多的应该偏重于精神方面的。那么这个东西啊，奖励有时候也针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是注意力不太在学习上边，对吃特别感兴趣，就像那个咱们海洋馆喂那个小动物让它表演，表演完了就甩一块肉，表演完了就甩一块鱼一样。 在家里面宠物狗表演完也是这样。 哎，所以呢有的孩子呢就是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孩子，老师一会儿我写好了你给我吃什么。真的是这样的，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他自己很自主的，他认为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这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孩子啊是家长没有太好的方法去引导他了，于是发现他在吃上边特别感兴趣，就用这种方法去引导他了。那我们说这种引导方法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错误的。 怎么办？我小时候考得好，我爸也说带我去 KFC。 但是那个就说哎，你是最终的一次哈，最终的一次，比如说这个餐厅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那如果你考好了，那最终会带你去，其实给孩子的奖励更多的还应该是带孩子去见世面上。我是这样认为的，这样对孩子说是应该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带他去海洋馆， 哎， 或者是科技馆， 对对对对。 但是万一这孩子就是对海洋馆和科技馆都不感兴趣，对吃感兴趣，这家长也很苦恼啊。 这个吃感兴趣，你就不能让他形成习惯，就是每一天都在用吃去牵着他学习，那这样就太被动了， 条件反射了。 对，我们所说的是学习一定要自主吗？上次我们所说的就是一定要调动孩子自主的学习能力，他有了这个良好的愿望了，而不是都是在被动的。那如果是总是以吃作为奖励的话，那成奴性了吗？ 哎，这个条件反射形成了就很难改掉了。 对 啊，这个习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培养孩子在一二年级就形成好的学习习惯，自主学习啊。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啊，那我就像那个驴前面挂一萝卜一样，我就让他自主呗，一直看着这个，那不行，这个形成这种自主和条件反射是非常不好的。 对， 好像忘了提醒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关于辅导孩子做作业这件事儿啊，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都有很多的疑问，我到底要辅导成什么程度啊？这题他就是不会，我怎么给他讲？还是说我就留下这个问题啊？第二天请他去请教老师啊？各种各样的疑问，关于在书房里面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我们两位老师，张丹老师和艾琳老师的话，都可以在微博啊，记住了，我们的互动的方式依然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来留言。好啊，说到这个写作业，我们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们家小朋友上三年级了啊，怎么办，错过了一二年级了吗？现在在培养习惯来不来得及？他说每一次在家里面写作业总是要磨蹭一小会儿啊，才能够完成，必须要拖上大概两个小时，一会儿呢就是玩笔，一会儿呢就自己画小人儿，然后要求自己检查作业呢还老是出错，就让人很着急啊，就是哎呀还恼不得，你还没有变咆哮爸爸，我觉得要给你点赞啊。这个就哎，老师就是好像要先摸摸这个摸摸那个才能够静下心来写作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是在孩子一二年级的时候，特别是一年级的时候，当他刚刚接触家庭作业的时候，家长没有给孩子定下很好的规矩。其实不光是在学习上边，在所有的事情上边，家长可能往往忽略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以我们大人的认知去考虑孩子。因为我们大人觉得回家第一件事坐在那儿写作业，这是应该应分的事情， 天经地义、啊、 天经对。但是孩子他不懂，他不明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跟我们家长跟孩子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话呀都是无效的。比如说我们家长送我们的孩子进学校门，大多数家长都会最临终的时候跟孩子说完再见，会嘱咐一句认真听讲啊，我们 老师话啊， 哎，我们家长每天都说这句话。其实这个认真它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孩子心里是模糊的。如果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你就是比如说一年级啊，刚刚进课堂听讲，我们家长告诉他，明天到课堂上听讲，你的眼睛要看着老师，你的耳朵要听着老师说话，老师说什么你要跟着老师去想，这就叫认真。那如果我们给孩子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事先呀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去做。那你比如说我们当老师的，比如说我们一年级的孩子说中午让孩子说，孩子们今天中午我们让你们趴十分钟休息一会儿。那如果我们有经验的老师，没经验的老师会怎么说？孩子们趴下休息吧。那我们就会发现了啊，小脑袋有往左趴的，有往右趴的，于是孩子们就交头接耳就斗上了，他就不可能休息。而有经验的老师会说一句什么呢？就多两个字，孩子们把你们的小脑袋都冲左趴下，就多了两个字左边，那所有的孩子一律都冲左趴了，那谁跟谁都斗不了了，一会儿就能有睡着的了。也就是说，对待孩子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家长一定要事先把规则都讲好。 指令还要明确， 指令明确，规矩讲好，然后要有检查，检查完了要有评比，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规矩。 这个检查和评比，检查肯定是家长来完成，对吧？那这个评比，他其实在家里面是自己跟自己在比。 对呀，你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小表格啊。那这一个月你哪天做到了，哪天没做到，哪天做得好，这一个月多少天做得好，奖励你去一次海洋馆，或者奖励你看买两本你喜欢的书。这样孩子目标明确，什么事情就怕没有目标，目标明确，方法得当，该走哪条路孩子心里都清楚了，自然而然就会走了。而我们很多家长，他之所以今天的咆哮，是因为他前边的他只有检查和批评，前边没有方法，没有规矩，那孩子 没有引导， 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很多错误是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而实际根源是在我们的家长。 但是还有一点啊，你看现在他已经到三年级了，我们说原来我们在说这个全脑开发的时候，我们也说啊，你哪怕是到十四五了，其实初中都快毕业了，也来得及啊。你找到两位老师，也能给你开发开发。但是我不知道培养学习习惯这件事情，刚才两位反复在强调一年级和二年级，那现在他已经到三年级了，我们是不是还来得及？怎么去？好像要给他掰过来一样， 对， 学习习惯怎么再纠正一下？ 那。来得及来不及也一定要纠正，因为毕竟是三年级。 就毕竟越往后就可能更严重。 对呀，孩子上学的路还很长呢，对吧？所以我们说，就是你真是到了初中了再关注这个问题，就真的是来不及了。三四年级、三年级啊，是孩子小学最关键的一年。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发现，三年级特别是一换老师，家长就会误解三年级我们换的这老师特别不好，我们孩子一二年级100分98分，到了三年级怎么考70-80分了。 但是三年级本来就是个坎， 其实三年级是一个坎，三年级知识他所学的知识量以及知识难度跟一二年级的跨度非常大。 我们怎么不能把教材的给他们来个循序渐进啊？先开始一直在写一二三四五，然后蹭一下上来就难度就加码了，感觉。 你比如语文一二年级更多的是词句，到了三年级一下上篇了， 这还写作文了。 所以呢，就是一二年级也写，只不过一二年级是看图作文嘛，到了三年级就难了。这样的话，如果就是在衔接上边出现问题，学校和家庭教育的衔接上边出现问题，孩子就容易成绩滑坡。 而且还有一点我在想啊，就是说到三年级这个蹭一下难度上来了，刚才这位朋友说到他们家小宝可能在三年级的时候遇到这种要玩一会儿再去写作业，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真的想玩，他是有点畏难情绪， 对不对？就是在逃避。 是的 啊，就是我好不想面对这个，因为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我们大人也有畏难情绪啊，谁愿意做很困难的事儿呢？总是希望在舒适地带待着。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习，如果说他在没有激发孩子兴趣的前提下，他绝大部分因为之前我跟那个

但是每个人的水平是不同的，有的人在从事自己极度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这种补偿性可以使他快乐的激素有分泌，那么他就会得到，从而自己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么如果没有这种补偿性激素的孩子，他就极度不愿意面对学习这种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玩游戏啊，他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他很专注很快乐。那么这种说明呢，孩子在他因为对学习没有产生兴趣，所以他大脑里分泌不出来这种补偿性的，可能也是我们西方的医学为学习不好或者是专注力无法集中的孩子找了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借口，但是他也是真的真实存在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孩子自主分泌这种快乐性的激素。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从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找办法让我们的学习变成快乐的教学，比如传统枯燥的英语课本，那现在在很多学校里面会变成老师带大家读一些英文的绘本，那么包括一些枯燥的课程，为什么有的老师他课程同学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能集中注意力专注的去上，因为老师把很多的游戏呀，把很多孩子感兴趣的故事全部都穿插到的教学里面了，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快乐，他的专注力就能集中了，他就能吸收学习里面的知识。包括很多家长在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也同样会产生这样的情况。那同时也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通过孩子的潜能开发，然后让孩子从而可以训练孩子的专注力注意力，从而让孩子觉得学习本身就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他驾驭起来很容易的事情。那么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帮助孩子解决孩子无法专注集中觉得学习痛苦，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学习困难的这个问题。 但这个补偿多巴胺其实真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哦，那我们就会观察有一些，因为家长嘛总是会比较啊，为什么他们家孩子这个学就自己坐在那儿就学，我们家孩子就不行？但这真的是有差别的。 是的，是的， 就是他们家孩子在做那个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的时候，就自己分泌补偿多巴胺，就分泌的特别多，啊，然后就自己学的也还挺快乐。 可能从这个角度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意志力坚定。他为什么会意志力坚定？就是他没有那么的痛苦，他比较快乐。这我刚才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知道藏尊他有那种磕大头从家乡磕到拉萨。我们成人觉得是我们觉得就是 不可想象， 对，不可想象，无法理解。但是他为什么能做呢？我们可能说信念的支持，这种信念可能也是从生理角度，他分泌了一种让他坚定的信念的这种激素，让他觉得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但对于别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家长啊，有时候真的应该。哎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不是孩子要学，是家长也要学，真的。对，就我总是听到身边的朋友抱怨说，这哪是考孩子，这就是考我们。但是你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孩子跟家长也真的是在同步的进步呀，因为在当家长之前谁也没当过，就是啊，我们就得从头开始学啊。然后呢，还有这位家长说，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很好，我一定要还再认真的听一遍回放，说他们现在家大宝。放寒假了，在家里面还安排了给他补课啊，这个时间呢，为了不妨碍孩子，所以他用手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寒假了还有补课，这为你们家大宝感到心塞。好，这个待会儿我们来说说，就是假期了啊，是不是该补啊？还有这个补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然后你看这个补偿啊，说去年我们家儿子考了95分以上，答应给他安无线网，安了，今年就后悔了。我就毁了他两个字，拆了。好了，你看他奖励了，对不对？儿子做到了，就奔这目标我也得做到。但是呢这个无线网络分散了他学习的精力，这个时候怎么办？家长是后悔了， 那这个在 拆了， 这个家长在给他安这个无线网络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定没定规矩，我给你安这个无线网络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家长事先应该给孩子讲明白。那么我想一定是孩子安了无线网络之后游戏玩多了， 他马上补充了，因为开始玩 游戏 荣耀了。对 对， 然后呢还说还是有理有据啊，说这是跟小伙伴们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现在孩子太聪明了。 对，所以就是说家长最开始安无线网络的时候目的意义没有讲清楚，要求没有讲明白， 又是规矩没定好的。 对，还是回到了规矩没定好。 好，这个那现在拆不拆呢？ 怎么办？还是重新定规矩？ 我觉得应该跟孩子商量。 嗯， 我们不要大人总是以站在这个两层台阶之上，孩子在下边，我们低着头跟孩子说话。 嗯， 有很多的家长现在其实学习了很多关于教育的书哈，有的家长因为孩子个矮，有的家长已经知道要蹲下来跟孩子平视，跟孩子说话。其实蹲下来是一个形式，最主要的是我们心灵上边能够跟孩子真正平等的沟通。那么当初安的时候是跟孩子商量的，那今天拆的时候也不能强行拆，也要跟孩子去商量。 嗯， 就是跟孩子摆明安了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自己看到了对吧，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的后果，那现在你说是拆还是不拆咱们要商量。 嗯， 拆就有拆的理由，不拆你说出你的理由，并说出你让我不拆的理由。 嗯， 你打算以后怎么做， 定好不拆的规矩。 哎，那如果孩子能做到了，当然咱们就不拆了对吧。 哎呀，现在的小朋友啊，你们真的是不得了啊。我们再来说说辅导作业的事儿啊，说这位啊，辅导作业全家都咆哮。哎呀天哪，你们家那房顶还在啊，全家都咆哮，说孩子爷爷是家里最有学问的，而且最有耐心，都气得不行。哎，你们气什么呢？有可能我没有辅导过啊，就是我也很好奇，你们都是就是因为不会做，然后你讲了他依然不会做，你就很生气。这个还有说我嫂子教孩子写作业老想发火，他说还老师留的作业你80%都不会，我得再给你讲一遍，你上课好好听了吗？啊，结果呢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他们家孩子上课特别认真，他说他听完了以后都快疯了。然后他说我就老安慰我嫂子说，你觉得他学的问题很简单，你多大他多大，你不能这么比。诶，这位朋友好像说的很有道理。 是的。 80% 都不会。但是呢我觉得他也反映了他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原来我读书的时候我周围有一些小伙伴也这样。他上课他也不讲话，他也不闹，他也没看别的书啊，他真的是按照艾琳老师说的去看着老师，但是我绝对相信他此刻的思绪不在这儿。 对， 他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呢反正考试都不会啊，就是永远考都是班上最后几名。那像他说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了你安慰你嫂子这没事儿啊，但是我们也要找到孩子假装认真听课的这个症结在哪里啊，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好像听课都很认真啊，但就是还是没有认真学吗？没有学进去。 这个呀，因为现在就刚才说到那个假期孩子要补课了， 补课也有这个问题，老师给你补了半天，其实孩子他特别想玩啊，现在根本补不进去。 因为孩子啊现在玩的时间特别少，如果是课外你还给他补知识点的话，等于孩子在课堂上边学一遍知识点，在课外班再学一遍知识点，等于他一周7天都在反反复复学习相同的知识。 嗯， 这样就造成了孩子思想上的麻痹。 哦， 如果你要是说，其实就是以我来说啊，小学阶段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课外再去补知识点。 嗯， 因为这样你是在浪费孩子玩耍的时间，使得孩子在课堂当中也不能专心听讲了。因为孩子也有这样的小思想嘛，既然我什么时候都得坐在这儿学，我根本就没有玩的快乐，那我就坐在这儿吧，我的人坐在这儿，我的心里想一想那些让我高兴的事情吧。 补偿心理又来了啊，这个多巴胺自我分泌开始了。 对呀，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你看着他是在那儿坐着呢，但是他的脑子没有动，没有跟着老师走。 嗯啊，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提醒他们，还是说有没有方法告诉他，还是像艾琳老师说的，我可能需要减少的是课外辅导的这个量。 我觉得应该减少课外知识点辅导的量。 哦， 告诉孩子你在学校的课堂就是你学习知识唯一的地方，而且家长回家也尽量不要给孩子去补知识点。 嗯 嗯，因为这个跟我们家长的这个文化水平没有关系，我们家长现在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教学方法，做题的那个格式形式跟我们小时候学的它是不一样的。 还有思路可能也不 对，所以刚才说陪伴，陪伴什么？陪伴应该陪伴的是习惯。 而不是陪伴的你给他去讲知识点，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在课堂上不听没关系，没准回家爸爸妈妈还会讲一遍，没准我课外辅导班的老师还会讲一遍。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知识唯一的场地就是在学校，就是你的老师。 嗯，所以像刚才那样的情况，他就是这位听众的嫂子啊，说你看你作业 80% 都不会啊，那就说明老师可能今天，我相信老师留的作业也是今天我讲过的知识点，让你们回去温习一下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那说明他 80% 的点都没有听到，那这个时候就不要讲了，不要给他讲，因为第一你也累，第二你又变咆哮啊，他压力也很大。 嗯， 第三他就是艾琳老师说的，他有补偿心理，哦，反正我不听这 80% 我没听着无所谓，妈妈再讲一遍，不讲就让你这80不会回去找老师，然后明天你就会知道说我要认真听了。然后这个学习方法很重要。 是的。 那还有那位说到说爷爷是家里最有学问最有耐心的啦，都咆哮给气得不行，这怎么办？就不要辅导。哎，这时候回到说两位老师给我们一些辅导上面的建议好不好，就是说一方面是在一二年级我们要形成好的习惯，然后再往后可能家长啊包括你看这一位啊家里面派出最有学问的一位来辅导了，但这个辅导的方法很重要啊，一方面是不让家长自己生气啊，气坏了身体，第二是哎，可能你的辅导方法不对，结果造成了孩子有一些依赖心理，他反而不认真听课了。嗯，那这个辅导的方法我们给大家支几个招。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过去我们不知道，就是有些学习的方法其实是胜过今天我们达成一个就是大家共同都能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学习方法其实是胜过学习知识点的。那么其实有一些学习方法包括这种培养是孩子根本性能力上的培养，特别是孩子专注力的培养。为什么他 80% 的知识点全部都没有记住，是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没有无法集中他的专注力，可能跟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办法分泌这种激素，因为他不喜欢是有关系的，但是其实也是有后天培育他知识点的就是培育他专注力的一些方法。我们有很多这方面专业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会给孩子看瞬间闪动的闪动的这种卡片，用50分之1秒的速度闪过字，成人几乎都看不见的，但是通过专业的训练，51分之1秒夸一下一闪，孩子有的可以看到2个字3个字，慢慢训练他可以看到7个字8个字12个字，他在瞬间集中专注力的时候用这样的速度，我们会把他孩子就在他慢慢他就形成了这样的专注度。另外还有就是通过潜能开发的这种方法，孩子在其实孩子潜能开发最主要的一种方法就是训练孩子其实学习艺术创造，最主要我们心要保持在专注且放松的状态，其实这是很难的，对于成人来说就更难，对于孩子他是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比如说他在上课听讲的时候，他在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的时候，他心可以持续在这种专注且放松的程度，他的学习效率一定是最高的。那么这样是有一些专业的方法可以用来训练的。那么当然我们也是从事这样专业的机构，那么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认认真真的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指的方法，就是孩子在出识字的时候一边指着一边念，就帮助他去集中注意力。但是其实到孩子大了之后就不能用这样的方法了，我们有一些训练孩子迅速阅读的一些方法，区别于传统的读书的方法，比如我们集中孩子还让孩子在可以达到50分之1秒然后迅速看很多字的前提下，我们还会训练孩子就盯住中间扫两边的这样的速度，把他的眼睛的视幅，眼睛看画面的视幅变大，然后从眼睛的速度看东西的速度变快，唰唰唰唰，他一旦经过这样强化的训练，那么他的专注力是可以明显的去提升的，并且呢会有一些很多的手指操，通过手指的一些运动去增加刺激他的大脑，然后让他实现他的专注力提升。那么是有一些很多这种后天的方法可以来训练孩子的专注力，让他慢慢自己进入到一种很放松且专注的状况，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可以轻松快乐的去学习。 哎，很有意思，手指操 是的， 所谓十指连心啊，也连脑 哦，这是做完这个操，他就后天，其实我们是给他后天再加强啊，做一些加强性的训练。好，但是呢，这个我们要说回到说这个辅导的时候，要不要给他讲啊？因为刚才就艾琳老师的意思是说，知识点我们就不要再讲了。但是很多的家长啊，因为我们这一位朋友也说了。他说为什么会咆哮呀，为什么会生气呀，因为不写家长觉得没关系，不会写没关系，我给他讲，但他又不认真听，总是走神儿，讲了很多遍，换了很多方法，就是不会啊。这个时候大人会生气，会咆哮，两位老师会给什么方法？这个时候辅导作业不会写，讲不讲，怎么讲？ 这个呀，如果孩子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家长此时呢应该换方法，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给他讲没用了，你还在给他讲，你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气声。那么我在辅导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啊，我会用什么方法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让这孩子反过来给我讲，还有是什么呢，我跟你比赛做 啊， 我给你判你给我判，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诚心写错的， 看他能不能发现。 哎，我看他能不能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好为人师的。如果你总是让他去当那个学生，而且总是让孩子去当那个被蹩脚的学生，挨批评的学生，其实孩子已经没有兴趣了。 完了，多巴胺根本分泌不出来。 哎，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你反串一下角色，今天你当小老师，爸爸妈妈我们来当学生，你把你今天上课的内容讲给我们听一听，然后咱们俩一起来做一做题，你再诚心做错两道，让他给你判出来，你再给他买一支红笔，老师那支红笔啊，是在孩子心目中是特别神圣的， 而且作用很大， 很大。你给他一支红笔，你让他来给你判。哎呀，当他给你判出错误的时候，他心里特高兴。然后你再跟他说说，哎呦，我真不会。 你给我讲讲， 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儿。 哦， 这样慢慢慢慢的扭转学习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让他觉得学习，哎，我也能当老师。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不用故意做错，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朋友说，辅导作业很头疼，都是爱人辅导啊，因为小学的题目已经很深了，我自己都要分析很长时间。 对呀、 啊，所以不用假装，好不好？ 啊、 不用假装做错， 就更不要跟孩子那么着急了。 有可 能以我们大人的认知，你都不会，你想想孩子刚几岁呀、 啊？哎，但是呢，我们也有家长朋友在说啊，说这个就是如果放任说他不会，我就让他不会，不给他讲知识点，说好这个作业做错了，第二天呢就可能老师会训他，然后又叫家长，请家长，家长就很没有面子，所以呢感觉好像有时候家长是为了不被请去，然后强撑着在教孩子学。那今天这个我们时间不够了，没有关系，以后啊，在整个2018年的周一的书房单元，我们都会在每个月定期的请到我们上面金泰的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我跟你说孩子这个哎呀跟他们斗智斗勇的事儿啊，那真的是讲一年可能都讲不完。记住了，我们是在周一的书房板块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好啦，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鲜艳货再付款了。